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其實康托爾師傅，講真的，康托爾咧嗰個身世咧，如果大家上一上去即係互聯網 check 咧，其實都係好悲慘啊！因為其實佢某一程度上都可以話係一個天才啦，係嘛？咁但係呢啲天才咧，喺當佢在世嘅時期咧，其實嚇唔係被所有人所接受。雖然佢都算好啲，因為有一啲真係頂級嘅數學家咧，就好早已經睇得出，哇！佢呢個係即係開天闢地嘅一個創建。但係亦都有一啲嘅好出名嘅數學家咧，係由頭到尾都唔接受佢呢套理論嘅。佢即係覺得佢研究呢啲咁嘅所謂無限嘅即係層級嘅無限咧，根本咧就係呢啲完全係荒謬嘅嘢嚟嘅。 乜嘢嚟？ 係唔知咩嚟嘅，荒謬嘅嘢嚟嘅。咁最慘咧就係咩咧？就係、呢個。著名的數學家之中，包括他師傅，就叫做 Kronecker。 Kronecker 呢是即是知道了康托爾一個學生就做了什麼之後，他說這些是垃圾來的，有什麼意義，沒有意義的，這些亂咁胡思亂想的東西。他就說了一句話很有趣的，他說上帝就只是創造了戰數，其餘一切的東西其實都是我們人自己做出嚟嘅， 創造出嚟。 God only created the natural numbers 咁樣樣，咁所以佢話呢啲嘢咧根本就唔存在嘅。咁即係就同頭先你嗰個呼應啦，嚇，就係最基本嗰個集就係自然數由嗰度演化出嚟咧，咁樣樣啦嚇。 呼應喎，都係財哥咧之前一開始講話一個衛斯同埋莊子嗰個啦，咁你睇翻嗰句， 係衛斯莊子咪就子非魚，焉知魚之樂咯。咁但係佢話咧就咁講啦。莊子就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咁樣。 咁上次講咗一句咧，就係咧呢個自大無礙，自為之大一。 大一，自小無礙， 為之小一啦。 係啦，係啦。 咁其實佢講緊啲咩咧？其實佢一個無限觀咧，佢就覺得咧最大嗰個係大一。其實佢覺得最大嗰樣嘢其實存在過。 嗯。 即係個無限大係存在嘅，無限小咧又存在過。 嗯。 咁之後咧，我就唔知呢個係咪為師啦？好似係啦。 係。 咁佢就話呢、這個應該調翻轉。呢個係惠斯講嘅，呢個惠斯講嘅， 係啊，係惠斯講嘅。 莊子講嗰個概念咧，就係話啦，一條棍啦，一尺之錘。 其實莊子都係引惠斯講嘅，兩句都係惠斯講嘅。 冇錯， 就係喺《莊子天下篇》入面咧，因為佢同惠斯就係好 friend 噶嘛，雖然就成日嗌交啦嚇，咁係冤家嚟噶嘛。咁佢咧就引即係惠斯嗰啲著作啦，可能就失傳咗，但係莊子就保留落嚟，所以我哋而家就只能夠係通過莊子嚟認識惠斯。 咁呢個講法咧就係話一切之隨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啊！ 即係佢個概念就係話覺得哦，無限呢樣嘢，我係攞極都攞唔完， 攞唔完嘅。 咁其實佢個諗法係一個覺得無限係冇完嘅喎， 係啊， 冇概念嘅喎。 嗯 嗯。調翻轉就係至少無奈，為之小一，同埋自大無礙，為之大一咧，其實係兩個對立嘅概念嘅。 可以咁講。 其實就可以話對應翻咧頭先講 Kronecker 咧，佢就覺得呢個無限咧係冇得掌握嘅。 係係啊。 呢個。有限咧，即係好似康托爾咁諗咧，覺得有限可以憑住呢啲 係冇錯，即係兩個唔同嘅哲學觀嚇。咁一師徒咧就咩？咁唔淨止 Kronecker， 仲有好多其他嘅哲學唔係數學家當時咧都唔係好接受。咁康托爾咧，所以咧就即係都好困擾啦嚇。咁後嚟咧，實際上佢係有精神病添嘅。咁最後咧死咗喺精神病院嘅，係好可惜呢樣嘢。 聽講好似都係因為Kronecker 係。猛咁係直情 即係攻擊佢啊咁樣啦，係嘛？咁啊，即係可能係好多因素。咁但係咧，後嚟有啲人都話，可能佢本身係確實有即係少少嘅精神病，就係呢樣嘢誘發咗咁樣。咁即係講真咧，呢啲咁嘅天才咧，就到最後都係精神病咧，都有幾個出名嘅音樂家就最出名就係舒曼啦。舒曼係死喺精神病院噶嘛。咁當然亦都出名嘅就是梵高啦，係嘛？啊，梵高又係啦。咁啊，當然另一個咧就自然自殺死嘅咧，就係波茲曼啊 ，Boltzmann 啊，即係我哋讀呢個所謂統計力學、熱力學入面咧，個個都識噶啦，波茲曼常數啊咁樣樣嚇。咁所以咧，呢個康托爾咧就，但係其實佢個貢獻就好大啊！即係而家嚟講咧，佢依啲研究咧，發覺開頭啲人又係以為話完全冇用嘅，哎整下整下啲人又發覺原來又係有用嘅。特別上一次咪提過希爾伯特大酒店啦，係嘛？即係 Hilbert 嗰23條問題啊，1900年提出咧，佢後嚟講一個説話噶，佢就係即係差唔多有少少蓋棺定論一錘定音啦嚇。佢就係話其實佢話。以後咧，其實係冇人能夠趕，能夠將我哋趕出康托爾嘅呢個花園嘅呢個開拓嘅花園嚇，即係咁嘅意思。即係佢康托爾開咗之後咧，即係其實你就 不能够当佢冇发生过啦，因为佢即系世上太劲啦，呢、這个概念其实系有意义嘅，就唔系好似个师傅咁讲话系完全冇意义嘅咁样样啦吓。好啦，咁啊讲翻少少咧，头先我就系讲到阿罗素嗰、那个啊，罗素嗰个咧，其实我哋一般咧就叫罗辑悖论咧，咁但系其实咧就系同呢个集合论咧，即系又系有关系啊。头先讲嗰个，咁啊罗素个古仔咧，可能大家有啲听过啦，唔紧要再听多次啦。佢话一条村入面咁样咧，就又得一间理发铺嘅啫。咁但系个理发铺咧就外面摆咗个牌，咁佢个牌咧就好简单，写住一个守则。佢话咧，我咧就只会系同住喺呢条村，但系就唔同自己剃须嘅人剃须嘅啫。咁样，咁于是咧就啲人经过时睇下都几有趣喎，呢个咁样嘅非法佬啦，即系以前啲人好中意剃须要。咁佢话但系佢呢条守则咁啊冇问题啊。咁我系住喺呢条村。我又懒惰，我又唔同自己剃须，咁我咪帮衬非法佬咯，冇问题啊。咁但系有一个心水清嘅咧，入去帮衬紧剃紧嘅时期咧，佢就问啦：师傅，咁你同唔同自己剃须嘅咧？咁，嗱呢个就系叫罗素悖论啦，吓 Russell's paradox。因为个问题，你呢个理发师傅，佢就系住喺呢条村入面噶嘛，佢呢条村有一个成员嚟噶嘛，系嘛？咁但系佢咧。佢就作為呢個理髮師傅，佢就應該跟嗰條條例啦，係佢自己定立個條例噶嘛。咁所以如果佢唔同自己剃須嘅，即係佢平時係唔同自己剃須嘅，咁於是佢咪就係要同自己剃須咯。 哇！ 但係當佢一同自己剃須嘅時期咧，佢就違反咗咯。 違反咗即係 佢應該 serve 佢自己喎，係咪？所以當佢同自己剃須嘅時期咧，佢就唔應該同自己剃須。 哇！ 咁所以即係話咧，根本你同與唔同，即係話剃與唔剃。 哇， 都是错的。嗱、這个先劲，即系你知啦，莎士比亚嘅哈姆雷特咧，系咪 Hamlet 咧，就系、是、To be or not to be 啫。咁当然金庸咧就喺呢个雪山飞狐就抄咗佢啦，系嘛？佢呢个咁样嘅最后啊，每一刀呢一刀劈落去定唔劈落去咧？咁样样啊，即系苗人凤啊嘛，即系苗若兰个老豆啊嘛，系嘛？啊喺个山嗰度，嗰啲雪山都冧啦，系嘛？咁你大家都要自救啦。咁但系咧，你唔劈咧，你就自己俾佢劈死；你劈咧就杀咗个老豆咧，你就同阿苗若兰系咁拜拜先啦。咁样咁金庸就咁样完咗啊嘛，吓 To pack or not to pack。即系呢个我作啦，中英合璧啦。咁其实佢系抄咗呢个《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入面嘅 To be or not to be 啊嘛。咁但系呢个 To be or not to be 都系一个即系两难嘅局面啫，系嘛？即系两即系，但系即系呢个咧，当然都系一个两难局面。个两难得嚟咧系更加深刻啊！即系话你点答都死噶啦，即系又系，两都系违反嗰个守则嘅。 系 咁，于是咧，其实同你头先嗰样嘢系有关系嘅。你知唔知话佢系离群派，抑或系埋堆派？就系呢个问题啦。即系你话佢系离群派咩？佢又系埋堆派。你话佢系埋堆派咩？ 咁佢就 佢又系离群派。即系我讲咧，其实你点答都错嘅， 系 点答都错嘅。所以罗素呢个悖论咧，佢就指出原来喺集合论入面咧，即、就、系、是、作为一个数学嘅基础咧，佢系有一个无可克服嘅一个矛盾喺入面。 冇错， 无可克服嘅矛盾。咁但系呢个无可克服嘅矛盾咧，后嚟当然咧再进一步咧。就演變，但呢個亦都帶出羅素嘅意料之外嘅，咁樣咧就係、是、哥德爾啦，係嘛？因為哥德爾嗰個咧，嗰、那個就仲犀利，那個顛覆性仲犀利啊！就係、是、嗰個叫做不完備定理。咁當然我哋今日就冇可能講啦，即、就、係、是、我哋而家就嚟尾聲啦。就只不過即係話咧，哥德爾咧就話人類嘅理性咧係真係好有極限嘅。有局限啦，可以咁講啦嚇，就係、是、話原來我哋冇可能設計到，即、就、係、是、我哋甚至可以即係、就是、想像理解到一套嘅，佢就叫做喺數學上叫做形式嘅體系啦、系統啦，叫 formal system 啦、啊、包括就係最簡單嘅就係算術或者係幾何啊，所有呢啲代數咩都係啦，咁佢就直情係就咁講算術 arithmetic 啊，佢話呢啲咁嘅 formal system 亦都包括最 logic 啦，係嘛 logic 啊，我哋即係邏輯學啊咁樣啦，佢話。你想到一套，如果那套本身是能够我哋叫做无矛盾性嘅咧，最紧要系嘛，即系你一套嘢自相矛盾嘅，咁就讲嚟嘥气啦，系嘛，即系你前言不对后语嘅自相矛盾嘅，即系一套internally self consistent 啊，系嘛，即系系呢个逻辑上一致嘅。无矛盾性的一个嘅形式系统咧，无论系算术亦或系呢个逻辑都好咧，佢哥德尔佢就能够证明俾你睇咧。佢必定能够咧，系揾到一啲嘅 theorem 啊，即系有啲原理咧，就系喺呢一个系统入面咧，系冇办法证明为真，但系亦都冇办法证明为假 嘅， 根本系 undecidable 嘅，即系 indeterminate 啊，叫做 佢又證明到係。 但係咧，佢話，但係如果你跳離呢一個體系咧，你又睇到佢係真定係假嘅。嗱，講起上嚟咧係好玄妙，好玄妙。即係講真，我啲功力都好有限，我都講過咧，我就話我點樣接觸咧，就係因為我 undergrad 應該係第三年啊，嗰陣時喺香港要讀 physics 啦，係嘛？咁啊，但係咧我就。即係好多時候不務正業嘅，我唔係淨係讀嗰啲咁樣嘅量子力學啊、咩電學啊嗰啲咁樣啦、電子啊咁樣啦，我就收埋曬一啲環境科學啊，當時有啊 environmental physics 啊，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最開心咧就係讀呢個 philosophy of science 啦，當時叫601啊呢個 unit 一個 half unit course 嚇、啊、半個單元嘅，咁樣最開心係邊乜嘢咧？就係、是、可以喺綠幼堂上堂，因為我哋咧當時物理系咧就全部都喺呢一個紐魯斯樓嘅 Knowles Building 嘅，咁當時就好新啦，而家就好舊啦。咁但係咧就冇嗰種咁嘅感覺啊，古色古香嗰種懷舊嘅感覺啊。咁樣你知綠幼堂咧係嘛？即係喺出面啊，有個少少嘅水池啊咁樣啊，咁嗰啲啊古色古香啊咁樣咧。咁我冇機會喺度上，但係咧嗰度係邊啲人上嘅咧？就係、是、文科啦，唉、哎，就張愛玲啊，唉、哎，嗰啲就喺呢度啦。你就會睇呢個色界啊。色界有幾幕就喺綠幼堂拍嘅，佢就係拍翻綠幼堂啊。咁但係咧，我哋讀理科啊嘛，理科冇機會喺綠幼堂嗰度上啊嘛，我哋叫 main building 啦嚇。咁誒，竟然就係因為我收咗呢一個叫科學哲學 philosophy of science 咧，咁就有機會咧個個禮拜咧就喺綠幼堂嗰啲班房度上堂，咁啊聽咧其實就係文科嗰邊啦，就即係 faculty of arts 咧嗰個 philosophy department 哲學系，咁就嚟去教呢個所謂科學哲學，入面就有教到呢個哥德爾不完備定理啦。咁其實基本上都係聽到一嚿雲嘅啫，啊雖然睇到好多啲文章，咁樣咧就係似明非明咁樣嚇，即係咁我自己有睇過啲課外書嘅嚇，咁我。即使阿西莫夫都有講過嘅，原來嚇，你冇睇阿西莫夫佢啊，當然有寫科普啦，亦都有寫科幻啦，佢都有啲文章講過哥德爾不完備定理嘅咁樣。咁但係咧，後嚟我畢咗業之後咧，啊，我仲其實你唔使睇噶啦，但係你知道我啦，其實樣樣都係自學啦，有好奇心啊，我就特登喺書局就見到有一本咧，就好出名嘅，其實到而家為止啊，即係幾十年，起碼超過五十年咧，都係啊經典嘅，好薄嘅啫，叫做 Gödel's Proof。啊、就是哥德爾的證明，成本書就是講佢點樣證明呢個 incompleteness theorem 嘅不完備定理嘅。啊，其實佢有兩個不完備定理嘅，佢有第一個、第二個。咁但係你明第一個都已經唔容易啦嚇。咁、啊、我就攆曬嗰本書啦，基本上逼自己睇。咁一路 follow 一個 step 一個 step， 即係成百頁嘅書咧，就一路就咁、是。但係佢係即係基本上用一個數學嘅方式點樣嚟去證明咧？嗰時咧就又係似明非明咁咯嚇。咁、啊、你知道這些東西呢啲乜嘢咧？一抌低咧就好快脆就忘記曬啦啊！我就唔好記得噶啦嚇。咁、啊、但係呢一個咧不完備定理咧就陰功啦，就令到羅素同埋佢嘅老友記就係懷海特，佢哋寫咗一本書。三卷本嘅好似就叫數學原理，哇！嗰數嗰本數學原理，我相信咧係寫得最辛苦，而世界上最少讀者嘅一本書。因為嗰本書一出版嘅時期咧，哥德爾就發表咗佢不完備定理，就將嗰呢本書啊嘅巨著咧同華特嘅巨著咧，就完全差唔多推翻曬，即係話呢本書已經冇意思噶啦。所以即係呢個係最淒涼、最淒涼嘅一回事啊！即、就、係、是、羅素同懷海特寫嗰三卷本嗰個數學原理，咁我真係冇辦法啦。有時即係世事嘅發展就係係嘛，咁啊即係哥德爾呢啲又係即係不世嘅天才啦，係嘛啊？好啦，咁啊今日講下講下，原來時間係差唔多咯。不如你話講 E 咧，我哋講兩個禮拜都未講到喎。 有機會 嚇、啊，有機會或者我哋嚇即係下次咧就真係講下呢一個歐拉數或者係納皮爾數啦，好嘛？好咁啊 ，OK， 咁啊今個禮拜到呢度為止啦。再见。 我最想 delete 陈法拉咯，因为可以俾我同埋 Captain Cool 一齐发冲石云霄啊嘛。 不过自称系摄影师男，但其实我觉得佢根本上想搵一啲援交嘅女仔。 我谂我 delete 我会 delete 我以前个女朋友。 我想 delete 啲朋友嗰只猫，因为佢成日搲我。 我咧最想 delete 嗰个人咧就系我嘅朋友，因为咧佢咧次次都发姣咯，其实佢咧好烦咯。 冇啊，明明就冇，我 delete 我自己啦，咁唔使烦啊。 我唔识你， 我点你？ 我跳楼啦，你跳唔跳呢边啊？跳呢边啊？因为我 post 放咗呢边。 呢条三送一汤，白饭入装， 你老母我住。 你就咁同我讲个方法，无论一煲咩都好，一招加几滴尿落去， 点解？我想要个低阶老板啫嘛。 so boring。 我一个人都煮饭俾我食嘅阿妈，我约个唔会同我生女嘅朋友。